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的这个时段，主持人小段都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身边发生的这些科学大事件。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新闻。第一件事情，中国开展了第12次北极的科学考察。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队搭乘雪龙2号极地科学考察船，从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出发，前往北极执行科学考察任务。本次考察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组织开展的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预计总航程约1.5万海里，9月下旬返回上海。作为近北极国家，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采取走航观测、断面调查、卫星遥感等方式，开展海洋、海冰、大气以及微塑料、海洋酸化等监测，获取北极海洋水文、气象、生物等数据资料。与此同时，本次考察还将聚焦国际科学前沿问题，在北冰洋加克洋中脊区域开展科学调查，揭示超慢速洋中脊岩石和岩浆形成等过程，了解加克洋中脊构造地貌特征，以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北极自然环境的认知。 刚才我们听到啊，雪龙二号，这个是咱们自己呢所设计建造的极地科考船。雪龙二号其实挺忙的呢，今年五月份呢刚刚从南极回来，接下来呢又踏上了去北极的旅程。其实呢，我们知道雪龙号包括雪龙二号呢过去的很多探索啊都是在南极，毕竟咱们在南极有很多的科考站嘛，现在是对于北极进行了科学考察。其实呢，因为全球变暖，北极夏天已经具备了通航的条件，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对于北极进行考察呢，也能够走得更远。除此之外啊，其实北极对于科学家以外的这个普通老百姓而言也是开放的。而且呢，我们曾经也在节目中和大家聊过，在北极呢有一个挪威的属地叫斯瓦尔巴群岛，这个群岛呢我们中国人啊持中国签证就可以免签，直接呢买一张机票咱就能够去北极了。各位要是有兴趣，上网呢也能去搜到相关的这个指示信息。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的下一个话题呢，是和维珍银河的创始人理查德·布莱森的首次太空飞行有关系。在昨天呢，他已经完成了首次太空飞行，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团结号太空船完成首次满员太空试飞，向其商业太空游计划迈进一步。该公司创始人理查德·布莱森作为机组成员参与此次试飞，这是维珍银河公司的第4次载人太空试飞，也是首次满员太空试飞，共搭载6人，包括该公司4名任务专家和2名飞行员。除布兰森外，另外3名任务专家为维珍银河公司副总裁西丽莎·班德拉、首席宇航员教练贝斯·摩西和首席运营工程师科林·贝内特。据维珍银河介绍，此次试飞主要目标是评测客舱和用户体验，包括评估客舱环境、座椅舒适度、人体失重感受、飞船内能看到的地球景观等，展示飞船上开展科学研究的条件，验证太空旅行的培训方案等。此次试飞后，任务团队将对飞船进行检查，全面评估各项数据。维珍银河计划在2022年正式开启商业太空游业务，在此之前还将进行2次试飞。 刚才我们听到这次试飞呢，也是维珍银河公司的一些雇员包括老板呢来进行的一次试飞。难怪呢，网上有人说这是他们的一次团建活动，这个团建活动的成本包括高度可都是够高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次团建呀、也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换一个角度来说，维珍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布莱森呢，这次是抢了第一。原本呢是蓝色起源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啊，打算第一个上太空，啊，理查德·布莱森呢是抢在他前面抢了这个风头。其实呢，爱出风头也是布莱森一贯的作风，啊，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他有趣的这些故事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就不在这儿多说了。未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这一次呢，虽然说理查德·布莱森呢是抢足了风头，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商业航天从此真正就开始了。未来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以及呢，看一看是不是有足够的人来为他的这种商业航天的模式买单。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继续分享下一个非常有趣的应用。我们知道，对于女性而言呢，美甲是很多爱美女士呢来这个通向更美丽的世界的一个方法之一。其实有没有想过，在美甲的过程中也会有高科技的助力？迪拜最近推出了微芯片美甲，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西部地区近来遭遇连日高温，俄勒冈州彭德尔顿市100多只雏鸟想离开鸟巢找地纳凉，却因羽翼未封坠伤，其中多只因伤势过重接受安乐死。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啊！刚才呢出了一点小 bug，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有关微芯片美甲。其实呢，在过去啊，我们听到在人体当中埋入含有个人信息的芯片呢，不算是新鲜事儿。最近呢，阿联酋迪拜的一家美容院在疫情期间特别啊，是推出了为顾客把芯片粘到指甲上的这个做法。这家美容院呢所推出的微芯片美甲呢，叫做智能指甲。可以通过呢进场通信，就是各位所熟知的 NFC 技术，顾客呢选定啊想要粘附的微芯片的指甲之后，美甲师呢就将微芯片粘在指甲上，涂上特殊的材料的保护层。相比呢体内埋芯片，微芯片美甲的优势呢就是在于无创，没有创口，其实我们的身体呢也就少承担一些风险。依照美容院方面的说法，微芯片呢可以存储个人社交媒体的简介呀、个人网站呀、联系电话呀等等信息。而且呢，这个微芯片美甲一经推出就广受关注，目前已经卖出去500多枚了啊。至少呢这个至少咱也不能算是有多少人啊，人家一只手装两个有可能，但是也没必要说啊装两个，咱就算吧，500人来享受了这项价格大约是$70的服务。顾客呢也不用担心这种指甲会泄露个人的隐私，因为只有在特定的距离之下才能够将数据读取出来。其实对于美容院而言，如何找到能够粘附在人的指甲上的这个微芯片啊，是一个挑战。另外呢，美容院也希望随着技术的进步，智能指甲能够有支付和共享菜单的功能。这种技术其实不用说要不要考虑到进步了，现在就完全可以来支撑，就看市场够不够大，就看有没有足够多的需求。其实呢，刚才说的是很多美甲的女性顾客，那男性顾客呢，那对于这方面肯定也是有需求啊。但如果以美甲的方式让男性顾客来接受，这可能有点难度。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以其他的一些方式让男性顾客来接受呢，这种无创的芯片的植入没准还能够扩大出更大的市场来。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科学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科学的普及以及人权素养的提高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至2035年提出，在“十四五”时期推动设立科普专业，推动高等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开设科学教育本科专业，扩大招生规模。正所谓提升素养定目标，扩建团队很重要。科普专业是学什么做什么的，在具体层面又该如何开设及培养人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全民科普扩建队伍。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段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刚才所预告的科普专业以及呢科学教育专业等相关的科学培养人才的计划。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一位是科普专业人士，一位呢也是啊从事高等院校科学相关专业教育的专家。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张增一，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有段日子没见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协常务副秘书长吴宝俊，欢迎宝俊。 玉龙好，观众朋友们好。 哎，今天我们来说呢有关科学传播专业啊，哎，科普专业啊，还有刚才提到的科学教育专业。其实这些专业呢，各位在平常的生活中，尤其是您要关注和高等院校有关系，应该都听过。但是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一个新闻啊，是在不久之前国务院呢所印发的一个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当中提出，在十四五时期要推动设立科普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张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在您看来我刚才提到的科普专业啊，科学教育专业还有科学传播专业这几个专业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以及呢这些专业教学生到底教的是什么，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科普专业未来又将如何落实。问题比较多，来请您来给出您的答案。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从这几个概念，就是我们讲科普，科学传播，科学教育。 对， 科普的这个概念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早的比较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开始。我们讲的这个科学教育这个呢，这个词呢，实际上我们是从教育大的门类下面，从内容上来讲呢，主要是关于科学方面的。所以随着科学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呢人们把这个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那么这样的要从科学教育入手，这样的从把科学教育就提到日程上来。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呢，是叫科学传播。那么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它应该是比较晚出现的一个概念，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也就是说接收者和传播者之间的一种双向的互动的交流。从方向上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它可能是双向比较强调互动。而教育呢和科普呢，可能更多的强调，比方说老师主讲是吧，有一个人主讲，它是一个单向的一个交流。从这几个概念上来讲，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进行的对话，按照您的分类是科学传播，因为我们之间有交流。 对，有交流。对 啊。哎，吴宝俊怎么来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词儿？听起来好像感觉都很相近，但是彼此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个人理解哈，我觉得在就业的这个领域里来说，这也其实对应了三类不同的群体。也是我们说的做科普或者科学教育的这三类主力人群吧。第一个是科技馆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员。讲解员呢，他自己是这个科学传播的，包括科学媒体的记者，新闻从业人员，这都是科学传播的。那么科学教育呢，更多面向的是这种小学的科技教师，小学科学课的老师，这是科学教育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个科普呢，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范围。那么科普它既有科学教育的层面，也有科学传播的这个层面。我想我个人的理解，这个纲要的目的其实是想把所有这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然后不把大家分得那么细，就是通过这样专业的设置呢，能够培养人才，同时适用于这个跟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相关领域的这三个群体的这个人。 就刚才这几个概念，其实说着说着我怕大家都听糊涂了换台了。各位千万不要换啊，干货在下面。尤其是家里呢马上孩子要进入到大学阶段了，甚至呢这个大学本科毕业要考研究生了，这未来选专业科学传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这个专业未来啊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话题。我先问问二位啊，尤其是张老师，您从事高等教育这么多年了，而且呢您教授的都是研究生博士生，在您看来科普专业究竟是做什么学什么以及将来干什么？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背景。 嗯， 我们中国科学大学呢，我们从2003年我们就申请到了这个科学传播的这个硕士点。 2003年哇，18年前。 从2004年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第一届招生。 嗯， 但是后来呢，因为当时呢，我们在申请这个学位点的时候，当时新闻学和传播学呢是两个独立的一级学科。 嗯， 所以我们是在传播学下面呢，就等于我们申请了一个科学传播的一个就是二级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点， 一个专业点。 对，但是后来呢，2007年之后呢，新闻学和传播学合并了，就是新闻传播学变成了一个一级学科。 嗯， 所以它现在设计的门类当中，实际上我们科学传播呢只能变成了一个研究的方向。 嗯， 就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 不再是个专业了。 对，不再是一个专业的名称。 嗯， 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因为中国科学院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要贴近科学，面向科学，为科学传播服务。 对， 所以呢，我们中国科学院呢，我们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主要的方向就是科学传播。 嗯， 啊，我们的学生呢，从来源上来讲的话呢，一开始理科背景的占的比例呢，大概能有一半一半左右。 嗯， 近些年来讲呢，应该说是文科生所占的比例逐渐的增大。 嗯 啊，那么现在呢也是有一个，就是你比方说像我们尤其是在通过这个推免呀、啊、这样这个跨学科，我们特别欢迎这个，跟别的学科可能不太一样的、 嗯、 就是说我们比较欢迎跨学科专业的同学到这边来，他原来并不一定是本科就是一定要学新闻的、 嗯、 学传播的、 嗯、 最好是本科学物理化学的、 这个是理工科背景 的 当然因为做科学传播呢，我们认为他在这个理解这个科学传播的内容方面呢，他、 嗯、 具有优势。 嗯 啊，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的本科呢，他们在一些传播的技能啊、技巧啊，还有掌握的一些技术方面、 科学的方法，对， 哎，这些方面我们说这是各有优势吧。 嗯 啊，应该说从学生的这种生源应该说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 这几年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报录比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 嗯， 那么至于这个从就业的出口方面来看呢，就是我们从已经毕业的这些学生来看，这我们已经也有十几届学生毕业嘛，我觉得大部分呢还是在跟我们大的这个媒体就是传播这方面呢有过相关的一些。 嗯， 大的来讲的话呢，你比方说像新华网、人民网啊， 嗯、 就是我们这些也央视这种主流的媒体里面， 嗯、对央媒， 对央媒的这些都有。那么再有一个更专一点的话呢，比方说像科技类的报纸，像《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出版社，科技类的出版社， 嗯， 还有一个出口呢就是科技馆， 嗯， 这个都是以科字口的。当然还有一些同学呢进入到一些新的像互联网的一些新的企业，比方说像腾讯呢、啊 嗯、 像这些、 嗯、 包括做这个科学新闻的这一块、 嗯嗯、 啊，所以就业的前景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在文科类的专业里面还应该算是比较好的。 嗯，您刚才讲述的实际上是过去和科学传播、 嗯、对 把它定为大方向有关的， 对 这段时间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嗯， 那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探讨的主题是科学普及。 嗯， 关于科学普及您的认识、嗯、这个专业又是干什么？ 科学普及实际上就是刚才宝俊也说了，实际上科学普及是一个更在我们国家呢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 嗯， 它是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在两个用法，一般我们在正规的教育当中，就是我们在教育体制内的，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就是叫科学教育。 嗯， 那么对于社会来讲，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讲非正式教育，这个实际上就讲的就是属于科普。 嗯， 就这个领域。 嗯， 它的范围呢要更大一些。 嗯，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叫作为科普，因为从我们你比方说像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嗯、 这里边呢它更多的呢是我们讲的，因为我们你比方说这个专门做科普，在我们国家你比方说像中国科协， 嗯， 这是一个主力。另外呢我们像这个科技部，当然中科院也有吧、 嗯、 就各个部委下面都有、 嗯、 那么这些更多的呢它是面向的是指的校外的，就是 这样的一些，你比方像科技馆， 嗯， 对吧？像科技中心， 嗯， 再加上还有很多的这种活动， 嗯， 我觉得科普这个概念呢，如果从专业上来讲的话呢，它，从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呢，首先传播的质量的高，或者说呢，它的效果。内容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如果我们的学生有比较好的这个科技类的这样的理工的背景的话呢，他进入这个领域当中呢，能在内容方面就能做的呢比较深，比较深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科普这个专业来讲呢，就是说他应该说跟我刚才介绍的科学传播非常非常的相近，只是说呢两个不同的提法。就是说呢，因为在我们个内，我们更喜欢用科普这个概念， 嗯， 但在这个学科领域当中的来讲，一般来讲更喜欢用就是科学传播或者科学教育，所以刚才宝军说它对应这两个方面都涵盖了。 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 这个我想顺着张老师这思路，我想补充几点。 嗯， 就是我个人认为，我们要设立这个科普专业的这个初衷啊，其实是源自于相关领域这方面有很大的人才的缺口。 嗯， 这三个刚才讲了三个相关领域，第一个是这个咱们专职的科普的这个从业人员，这个专职体系讲的主要是指。科技馆博物馆这个体系，科技馆博物馆里面需要大量的科普讲解员， 他们不是有科学教育这个专业吗？还有教育学这个专业、啊、 远远不能够达到这个他的这个需求。其实科学教育大部分的这专业从业人员并没有进入到科技馆的这个体系当中去做讲解员，很多其实是去当了老师，去当了老师、 哦， 而且现在的一般按理说应该是有大量的人去当小学的科学老师的， 嗯， 但是呢这一块呢现有的国内的科学教育这个专业呢他们也没有提供足够多的人去进入到这个领域， 嗯， 所以这三块的缺口非常大， 嗯， 科技馆博物馆体系呢是最近几年咱们国家在各个市这地级市都要修建科技馆博物馆，都在进行这方面的设计修建，但是建成了馆之后，你就需要能够去进行科普讲解的专业的这种人才， 嗯， 这一块是一个缺口，这是第一个缺口。 嗯、 第二个，科技媒体或者叫媒体的科技部， 嗯， 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人去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的。 哎呀，这个我深有感受。 是，所以这一块也有很大的缺口。然后第三个，小学科学课这一块的科学课的教师， 嗯， 这块缺口可能更大。因为我们国家呢，大家知道现在正在大力整顿校外的培训机构。 对， 其实之所以这个校外培训机构起来，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自己的小学啊，因为中学已经有数学、物理、化学的这种专职的老师了，我们就不说中学了。小学阶段的这个科技课的老师呢，过去很多学校配不齐。 嗯， 我们经常调侃说，这个科学课是体育课的老师在教。 体育老师到底怎么要背那么多的锅？ 对，所以这个小学这一块儿，过去大部分中国的这个小学是没有科技教师，或者是没有足够好的这个科技教师的。 嗯。 以至于这个孩子们他们这个升学压力或者各方面导致的原因呢，家里有点钱你就去校外辅导班去、 嗯、 校外辅导班呢他出高价聘请了很多老师去担任科技教师、 嗯、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把中国公立教育体系加强的话，那么你需要培养足够多的老师能够担任科技教师、 嗯、 他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个应该就是科学教育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就业的方向，所以就是为了解决这三块的人才的缺口，所以国家现在开始提倡要兴办这个叫科普专业。 嗯，对， 就是这个目的。 就刚才听二位说科普专业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门类，要比我们刚才说到的像科学传播啊、科学教育啊这个门类还要再大一点，或者说从这个级别上来讲可能要比它再高个半级乃至一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科普专业究竟啊这个专业里面要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因为现在科普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火热的网络用词儿。这个科普呢已经不仅仅是限于科学领域了，比如说当你遇到什么事儿不太懂，你会跟旁边一个懂行的人说、嗯、来来来你给科普一下、嗯、 对， 或者有人呢这个做菜做得特别好吃，别人问他你这个菜怎么做的，然后这个人说来我给你们科普一下。它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某种 啊，这个态度啊，或者说是某种大家之间交流的一种暗语。但实际上呢，科普在专业人士的理解，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我想问问二位，在你们看来，科普到底要学什么呢？张老师， 如果作为一个专业设置的话， 嗯， 就是我们在想，首先我们要区分，你比方说，嗯，现在来讲，我们讲的科普，如果作为一个专业，我们或者是研究生的一个专业来讲，我前面就是提到了科学传播， 嗯， 从2013年的时候呢，应该说教育部跟中国科协呢，当时有一个专项计划，这个呢，当时给了一个名称呢，叫科普硕士，就是我们讲的硕士研究生， 嗯， 最早呢有6所学校参与，那么还有7家科技馆，就是共同来打造这样的一个。第一批当中，印象当中，我想有清华，有这个有华东师大、华中科技、中国科大啊等等，还有就是其他的2所，就是说有6啊北航， 嗯， 有6所学校。但是他们这里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他们从内容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作为他作为一个你比方说我们他作为一个门类，就是设计一个专业是吧？它有一个学科归属的问题， 嗯， 我们放在哪一个学科？那么在这6家学校当中呢，可以说前5家基本上都是放在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 嗯， 这个门类下， 嗯。 那么所开设的清华的那个是放在艺术学，就是在美院，嗯，所以这是这6所学校。那么从学什么？刚才你讲的这个呢，就是各个学校里边呢，实际上是不太一致的。差别还挺大的，那么但是有几块内容呢是比较公共的东西， 嗯， 也就是说呢，首先你将来因为当时这个背景就是科普硕士，所以第一块呢是关于你比方说科技史，你要了解科技史， 嗯， 还有这个科技与社会，就是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那么当然因为这些学生呢，如果他们原来就有比较好的理工科的背景，那么就不一定再去再学那些基础的数理化天地生的那些知识。那么这里边他们就会涉及到就是科技馆的展品的怎么来设计，对吧？设计科技展品，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策划这个大的一些科普展览，那么还有组织科普活动，那么当然还有围绕着科普展示相关的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嗯， 这是在早期我就比较公共的，就是因为它比较可以说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科技馆来培养高层次的这样的科普专业人才，所以它相对来讲它的内容还是比较集中的， 嗯， 就是一个是它的科学知识，以及呢科技与社会、科技与历史，甚至科学与艺术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 嗯， 那么再有一些呢就是跟展览设计活动相关的内容。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跟某些学校的广告艺术学院， 嗯， 广告设计学院， 嗯， 培养出来的人其实也差不多，甚至说这些广告艺术学院的学生， 嗯， 你让他们来去做科技馆的某些设置， 嗯， 某些设计，给他们一个命题作文也能做得出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独家性好像不是特别的强。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科普这个专业啊，首先要明确它应该是一个研究生的专业。 嗯，为什么呢？ 它不应当是一个本科生的专业，因为我们讲所谓叫科普呢，其实是我学了一些科学知识， 嗯， 我把它弄懂了之后，然后通俗易懂的讲给你听， 嗯， 或者是做一些科普作品传递给你，但它前提一定是我自己学过这些科学知识，我把它弄懂了， 嗯， 所以进来的所有的人都要先经历一个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 嗯， 如果说科普专业你直接开设成本科，那么进来的人是高中毕业生， 嗯， 然后本科4年学了4年传播的技巧的话，那你就和现在的这个传播学，这个文科的这个传播学没有什么区别了。 嗯， 那从这个角度讲，你到社会上是很难成为一个能够传递科普知识的人，因为你自己就没学过。 嗯， 所以进来的 孩子，他首先可能要先去物理专业，先去化学专业，生物学这样的专业，他要先去学四年，学完了之后在研究生阶段再学一些科普的技巧，传播的技巧，科学教育的技巧，把它当做一个研究生的这个专业，我认为是最合适的。 也就是说这个学生他自己至少在数理化天地生等科学的基础当中自己是懂一行的。 哎，是的，就是你，我跟你讲量子力学，我自己起码得学过量子力学，对吧？如果没有学过就跟你讲量子力学，那玩意儿容易走偏。 对， 就刚才玉龙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跟其他的，你比方说刚才讲，就是这些之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但是它的对象，就是它的内容，都是科学相关的，或者跟技术相关的，所以它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你比方说展览设计，我们其他相关专业的人也可以给你提出方案，但是针对我这个内容，你又只有把这个内容理解了，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甚至它研发的过程，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你的一个展览的一个设计，或者是你一个展品的一个设计当中呢，它里边包含了科学，有的要展示科学研究的过程，所以这个跟其他的我们讲营销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些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方面呢，它还是就是说你要理解 科学方面的， 在科学方面的，它实际上是隐含的。那么这里当然一开始我在理解当时呢，就是设计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初衷的时候呢是。一开始，而且很多这几个学校啊，当时他们的一个前提就是面向就是理科的，就是他们的学生是理工科本科背景，将来在这个专业的，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看了一项研究之后呢，也并不是特别响亮，就是说因为大家好像不知道，你就跟你刚才说的，你学什么，我将来干什么，对吧？不是很清楚， 就是学的这个专业不具备排他性， 对， 或者一句话呢，不能很简单的把它讲清楚。那未来的科普专业在内容设置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来达到一个这样的我刚才说的这个想象？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请科学家、科普工作者来去聊新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甚至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他们就是某一个领域的科普的代名词，比如说大家熟知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张静硕副馆长， 左一军， 对，张静硕副馆长呢，就经常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讲动物有关的科学。其实，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科普专业的一个典范。我就在想，通过科普专业的培养，未来是不是可以培养出很多的张静硕馆长来？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待我的这个提问，张老师，您的答案是什么？ 张静硕馆长，这个我们靠我们这个科普专业，我觉得培养不起来。 为什么呀？ 他首先是在自己的专业里边有很深入的研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之后，他才能够体会理解其中的那些可以说的那些奥秘那些点，然后呢，他又能够用通俗的语言。而且绘声绘色的把它讲出来，我觉得这个不，我们可能把科普专业培养的人从那个树立这个目标可能是不，但是呢，科学家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做科普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包括你像我们那个中科院物理所的这个曹泽贤教授 啊，对，曹老师也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典范， 所以就是我说这个不是我们。科普这个专业培养出来，而且本身他是科学家，他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后，但是呢又他有非常好的这种能够把他理解的东西，然后用一个是形象化， 对， 然后呢又把它变得非常非常有趣，让你听的时候你非常爱听，我觉得这是就是说我们特别需要就是这一类的科学家来加入将来的关于就是比方说我们的科普专业的教育当中，我们需要科学界的人。 宝军怎么看我刚才这个问题？ 从学校的培养视角来看呢，学校只能做到一半，就是我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这种培养的体系，还有提供一个大的环境。至于你从这个学校体系中是不是能够成长为一个在科普业内顶尖的这样的选手，那很多时候是要靠你个人的。这个不是说每一个人的他这个每个人天赋都不一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样。那么我们跟那个张静硕老师都很熟，据我所知， 晋硕他自己在读博士的时候，他是研究蝙蝠的， 嗯， 然后这个全世界大概几千种蝙蝠当中，只有一种，当时只有一种是以华人名字命名的，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 嗯， 他自己首先科学研究做的是非常好， 嗯， 后来他兴趣可能转移到做科普这方面的， 嗯， 因为他本身做动物学出身的， 嗯， 其实动物学出身的很多老师现在都在做科普， 嗯， 并不是只有张晋硕老师一个，也是这个专业他自己划分出来的这么一个方向吧， 嗯， 那我觉得如果开设科普这样的这个专业呢，我不排除有人可能会成为某一个科普的这个网红， 嗯， 他做的这个作品呢，也许他不是某个专业上的这个顶尖的这个科学家，但是他做的作品也很有可能是在不管是在 B 站上， 嗯， 或者在抖音上，或者是咱们在这种音频节目当中是深受欢迎的，这些都有可能。 嗯，那我再把这个问题咱再降一个维度，咱就不奔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张晋硕馆长那个层次了。那在二位看来，培养出来的学生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咱们可以通过语言表述出来的标准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科普专业的学生呢？张老师， 如果从就是说这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他学的内容， 嗯， 对吧， 嗯， 学的内容首先呢就是说一个是在他的一个知识层面上来讲的话， 嗯， 就是说一个我倒不觉得就是说我们把他从这个你比方说希望他很泛泛的，实际上每个人可以分不同的类型， 嗯， 就是说呢我们说科普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我们更进一步的把这个科学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的话呢，这是一个你比方说我们可以培养，刚才我们列举的更多的是面向科技馆， 嗯， 对吧，科技中心做科普的活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指面向媒体的，你比方说我们将来培养具有很好的科学素质的科技记者， 嗯， 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应该是我们目前更欠缺的， 嗯， 这个方面， 嗯， 那么对于科学教育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大家怎么在谈科学教育，但是科学教育在整个教育学门类当中非常小众，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国内这为什么现在这个国务院这个颁发的这个文件里面要提到要办这个就是科学教育的这个本科专业， 嗯， 那么它是真面向一个需求，面向需求就是我们新课标开始之后，我们从一年级就要有科学课，我们缺少科学教师， 嗯， 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兴办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这些在传统的这个教育学的这个门类下呢，实际上也就是有一些学校开始试点，一开始把它放哪儿，对吧，所以现在呢有实际上有几个学校已经把这个打出来了，也就是我就是科学教育专业， 嗯， 把它打出来，那么我们说培养，刚才回答你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才算是或是比较合格的比较好的学生，我觉得首先他自己呢有一个要有一个专长，这个专长呢就是说你既然是科普传播，那么不能说以后你有很高的学问学科知识，但是呢你道不出来， 嗯， 这个可能跟你培养研就是我们讲的科研人员可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里边的就是表达展示的这种能力这个方面呢应该是特别强调的， 嗯， 就说你要把你能够很深奥的知识你能够融会贯通，你能够可以说呢深入浅出，而且呢又能够有趣味性的把它表达出来， 嗯， 那么这样的它实际上是需要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提高，就是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既有专业的知识，另外呢它还有一些技能技巧， 嗯， 就我可以同时呢他还有本身具有的很好的那种我们讲的媒介素养， 对， 对吧， 哎呦，那这样的人听起来要求好高啊， 要求会是综合的， 对 我觉得真的是 又得内秀还有外秀， 科普这事儿啊要说难度其实蛮大的， 对，还真是，就过去一说科普就觉得一位退休的老科学家， 嗯， 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给初出茅庐的小朋友们讲讲科学这就算是科普，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个事情那可深了， 这个我举个例子吧，就说我是学物理的，我们学物理专业怎么评价一个人算科普能做合格， 嗯， 或者叫能做及格，你首先这个人 大学物理的课程你自己是都学过的啊，普物课程， 嗯， 力热光电原子物理，然后四大力学你都学完了啊，量子力学，然后相对论多少学过一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如果因为做科普的过程当中，你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来提问的， 对， 问的都是相对论，问的都是量子力学，什么黑洞这些东西，如果你没学过的话，你很难答得上。 嗯， 那么此外呢，学过这些之后，你才会具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力，去判别哪些科学内容是假的。 嗯， 就现在社会上的科学谣言特别的多， 对， 那么做物理类的你得判别哪些东西靠谱，哪些东西不靠谱， 嗯， 那么这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力，然后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大部分的这个科学实验，小的就是跟孩子们做的这种实验你可能得会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递给你一个话筒，然后呢底下坐几十个观众，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你负责讲科学内容，逗这些观众开心，你得保证这些观众啊一个小时之后 不 走， 嗯， 这可能是一个蛮高的要求，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科普的实践，就没有人一开始懂得如何做科普， 嗯， 所以所谓的科普专业它可能涉及到两块，第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专业人的这个专业上的科学素养，自己的培育， 嗯， 你得学足够多的科学知识， 嗯， 那么第二块就是大量的科普实践， 嗯， 你要积累大量的这个经验，去学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公众做科普，跟公众交流， 嗯， 是公众能够接受的。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领域啊，未来一定会培养出明星来的。你看，明星都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有自己非常长的一个长板，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我懂量子力学， 嗯， 我懂牛顿，懂莱布尼茨等等吧。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明星长得好看。 你先听我说完嘛。然后第二个呢，是说他还有很好的公众沟通的能力。 嗯， 明星是不是长得好看不一定，你去现在看很多男明星。 好看点容易沟通， 对，那就是沟通失败了以后别人不恨他，啊， 对 啊，这个话说回来了，然后再讲，就是我说为什么会出现很多明星，是因为这个对于个人的能力要求实在是太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这个专业未来其实是一个对人的要求很高，但同时呢应该也是蕴藏着很大机会的一个专业。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二位老师各有一分钟发表感想。张老师， 从这个专业本身来讲，我觉得作为他是培养一个人的这种全面的素质，刚才我讲的，你首先一个专业上的素质要过硬，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又要掌握技能， 嗯， 那么作为科普或者科学传播最重要的，如果在偏向实践当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沟通的一种能力， 嗯，对， 而且这个方面我觉得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跟人打交道，所以沟通的这种能力怎么把它融进去， 对，能够说服别人，把自己留在别人的这个心目中，这就已经很成功了。宝俊， 我个人支持开设科普作为一个研究生的专业，但是我认为在顶层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专业应当是一个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专业， 嗯， 他培养的人应当是能够从事科普实践的这样的选手，所以这个专业他自己在培育的目标上不应当以培育写论文为主的理论派，而应当是实践派， 对，要培养出我们熟知的在科普圈做得很好的那些朋友们，刚才我们提到的张静硕老师、曹泽贤老师、还有陈征老师、魏科老师等等等等，就经常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大家所非常熟知的这些朋友们，这些朋友们很好，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朋友们还不够，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优秀的科普工作者，甚至也希望很多专家型的学者也能够成为呢科普工作者，来将我们全国的科普事业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让更多的人热爱科学，并且有志于终身从事科学研究行业。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教授张增一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协常务副秘书长吴宝俊做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谢谢二位，再见， 再见， 好，谢谢，再见。 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宇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骂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全世界。 起的操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